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36集。 不太清楚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，我也跑去了影视城，被朋友介绍给群头，等待着进入你的剧组，拍上一两天戏，然后我就见到了你。 祖然还记得，第一感觉是他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人，一双眼睛半梦半醒，令人想要狠狠地吻，那种悸动如今依然还在胸口。虽然已是很多年前的事，然而却是祖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。那些记忆滚烫滚烫，像被人用烧红了的烙铁印在骨头上，从未因时光的研磨、岁月的冲刷而有一丝一毫的模糊。祖然继续回忆， 你对人挺好的。那天上午下雨，导演让正式演员去避雨，群演冒雨拍戏。后来那场雨越下越大，是你打伞过来，并且跟导演说，算了，这么大雨，让他们躲躲吧。因为那场雨，上午的戏没拍完，剧组不给群演准备午餐和水，也是你自掏腰包请了我们。 他也终于知道，何修义和他并不是一样的人，何修义只是非常的有同理心，因此天生便是好演员的料子。 水应该不多吧，我那时候挺穷的，不舍得花钱的。 祖然没有回答，而是继续的讲述。 你们几个正式演员订的盒饭是另一种，低盐低糖低油低脂。当时你看见我打开盒饭，目光十分奇特，我就让你挑一块肉去，这是首次的真正接触。 何修义当时只有22岁，看着高盐高糖高油高脂的盒饭，不自觉地露出了羡慕的眼神，在左然眼中十分可爱，于是递过盒饭筷子，叫何修义自己夹点。何修义没忍住，掰开筷子夹了块红烧肉送到自己嘴边，而后为了不弄脏对方的筷子，微微呲着牙齿咬住那红烧肉一端，舌头一缩叼走了它。祖然看着何修义露出的坚硬洁白的牙齿，柔软淡红的舌头，沾了油脂的嘴唇，因偷吃成功而撩起来的嘴角，再次觉得想狠狠地吻。 我不记得。 祖然继续回忆那些事情。 下午我要演一场爆破戏，炸弹一响我就被炸死在后面的地上，可能因为我想在你面前表现好一点，炸弹响了之后我就猛地跃起，并且摔倒在地，因为摔得太狠，帽子掉了，还滚远了，在寂静的片场产生了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。 听到这里，何修义忍不住笑了一下。 你也知道，群演地位低下，导演让我立刻起来重新拍摄，只有你走过来问我没事吧，还说镜头拍不到腰以下，落地时要保护自己。 他当时记得何修义在笑，在雨后的空气中很清新。当时何修义帮他把帽子捡了回来，背光走过来时身后有道彩虹，他精致的脸孔好像会发光一般，那个时候流逝的时间温柔的仿佛沙漏中的细沙。 喂， 那天结束之后，我鼓起勇气跟你搭了几句话，当时你在抽烟，不过还是夹着烟跟我聊了一下。 我戒烟了。 何修义从前烟酒重，不过母亲生病后，他十分没出息地停了全部的不良嗜好。 当时你教我说，倒下时可以慢一点，多多表现自己，为将来争取些机会。你问我为什么要干群演，我撒了谎，说为梦想，其实讲的都是别人的事。你就教我如何向导演们自荐，还有如何准备各种资料。当时你说你会红的，能成为一个好演员， 这是显而易见的呀，你光凭脸也能红的。 最后你走之前对我笑了笑，说希望将来能跟你演一场酣畅淋漓的对手戏，到时候你一定要提醒我一下，我们两个曾经见过。 左然记得非常清楚，何修一转身离开时，夹着烟的手对他挥了下，在烟雾和火星当中，那个人变得飘渺了。一见钟情，何修一再见了。左然看着何修一的背影，看着戏服下略显消瘦的身段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胸腔中翻涌的最强烈的感觉便是要再相见。祖然当时是20岁，身体有着躁动，总觉得周围的人大多庸俗不堪，在一次次与人相遇，一次次与人告别的，在他眼中看来，世界荒诞无稽，荒唐至极，生在世上便是俗的，区别只有是阳春白雪的恶俗，还是下里巴人的恶俗。总之，唯一的应付方式便只有冷漠，但凡给他一点回应，便同样的恶俗了。可何修义坦坦荡荡，对人对事有着另外一种通透，这令左然有些着迷。他本以为自己这个捕虫人被分配到的罗网网洞大得出奇，各种生物来来去去，稍作逗留便会找到出路离开，没有想到突然有只漂亮到了令所有人惊叹的蝴蝶闯进来，扑腾着金色的翅膀，并且再也飞不走了。顿了一顿，左然又道， 我知道你是随口安慰我，但我觉得这是个约定，你是唯一跟我有个约定的人，我不想让你失望。很可笑吧，我总认为如果去上班不再演戏就是违约。 何修一说希望演对手戏，做人不愿令何修一失望，第一次喜欢一个人如何能令对方失望呢？ 我学的是建筑，然而我不喜欢，当时也不知道毕业之后干什么。当了一个月群演之后，我发现自己还挺喜欢演戏的。不过更加重要的是，于是我就正式进入了这一行。 左然省略了中间几个字，因为脸长得好，他立刻便有了很不错的机会，直接拿到了男森的角色，没有经历痛苦挣扎的阶段。何秀义的震撼简直难以形容。左然，这名理工科毕业，身上一直有学神光环，他完全没有想到左然进娱乐圈居然是这种极为隐秘的原因。他感到很玄幻，因为善良被人喜欢，现在三流的偶像剧都不这么演了，就算因为狠毒被人喜欢都更加时髦些。那边左然的眸光一闪一闪的， 不过很快你就消失了，不见了。 我家里出了一点事， 我一直在打听，却总没有消息。 我没有和人讲。 我等了你6年，那6年中我总在梦想着有朝一日我可以跟你对戏，其中梦想的最狠的就是饰演一对情侣。我等了你6年，其实是我也快受不了了。因此我接下了家族的剧本的时候，向李导推荐了像你的柳阳亭。 剧本他很喜欢， 于是便接下了。只是他实在是思念得太狠了。左然自顾自地说道， 我以为你不会再出现了，于是我就忍不住想，我这辈子最浓烈的感情大概是无处安置了，但跟有点像你的他一起去演一部戏，也许能把梦想实现那么千万分之一吧。 何修义简直没有办法相信。 修义，你不是他的替身，他是你的替身。 感谢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。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